说了，有个同学老在我上课的时候偷吃瓜子，我毫不客气，见一次抓一次，一抓就是一大把。 这个老叶呀，这个人特别的抠门，只爱进钱不爱出钱。可是呢，最近周围朋友结婚的很多，所以就有人问他了，说你怎么办？这么多人请你去参加婚礼，你怎么不掏钱？哎，老爷说，我有一办法，如果他们给我发微信发信息请我去参加婚礼，我就这么跟他说，我说啊，听到你结婚的消息我很伤心，也许你不知道，我当年喜欢过你，我去参加你的婚礼这是会很尴尬的。我问老爷，那是女的给你发信息，那男的发信息请你去呢？啊，我也这么说呀，挺管用的，反正我省下不少钱了。大冬天天气很干燥，小花看见小柱脸上爆皮了，就跟他说，哎，你这得擦面霜啊，要不然你这你看那个往下掉这个皮屑。小柱说，你不懂，我要帅掉渣，你让我再帅会儿。小花一听啊，那这么说那我要长痘可是不是就叫美爆了。 聂小柱说话特别的官方，特别是人多的时候，刚才呢他就打电话，我在他旁边可是亲耳听到他这么说的，喂，我的后轮驱动系统出了一点问题，麻烦你赶快过来修一下。然后我就看着他把这个掉下来的自行车链子呢拢吧拢吧，然后陷入了思考中。 那天我跟小花他爸他妈聊天，我就说，我说叔，当年阿姨是怎么看上您的，您这搞对象怎么搞上的，您给我聊聊。他爸说，嗨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你阿姨是怎么看上我的，就那回，那有一天我记得我是买完菜吧，顺道路过了一家这个黄金首饰店，你阿姨在里边当售货员，我就进去问了一句，哎，这边多少钱一斤？ 快乐大街，快乐事儿，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，趣事多多，欢迎您常来坐坐。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。 轻易投降，好看的包装不一定够爽，打开的欣赏有没有挣扎，别担心，勇敢去闯，每一刻都有希望，没有人不会受伤，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，闪亮风闪烫是天地的梦想，我们都在想象就要坚强，热恋上蜜糖，太阳的光芒，谁都别想抢，要风里全场，别担心，勇敢去闯，每一刻都有希望，没有人不会受伤，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，闪亮在闪烫是天地的梦想，我们都在想象受伤，幸福叫我在你手上，我不想说的总好像被欺 就要永远。